各位好，又回到嚟學人沙龙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星影功成万骨枯啊。咁啊，同我哋讲咧都系我哋照旧老拍档啊，咁啊我啦、嘉齐啦、Stan 啦同埋 Vicky 嘅。咁咧就星影功成万骨枯咧，听个名好劲啊吓。咁啊呢个名啊 Stan 犀利啊 ，Stan 一展示呢个谂题目嘅才华咧就已经不得了啦。咁啊，实在太开心啦。咁咧就要解释嘅。咁咧就万骨枯当然咧就同即系战争啊、啲王朝嘅故事有关系嘅。咁啊，星影咧就系即系讲同啲影视嘅作品系有关系。咁啊，亦都可能食到呢个一将功成万骨枯啦。咁我哋尤其系啲早期嘅王朝电影里边咧，经常都有呢啲桥段或者情况。去做展示咁，仲有另外一睇咧，就星影呢兩個字咧，就即係我哋前輩啊羅卡先生卡叔嘅自傳電影啊《星影路》啊，咁啊即係都係我哋好喜歡嘅，即係講述我哋香港早期嘅電影人嘅奮鬥嘅一啲嘅咁啊，咁啊我自己睇到都感動，咁啊所以就即係攞嚟做題目，咁啊要講咧就有幾樣嘢，有兩點要開展，咁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話啲早期嗰啲嘅王朝嘅嗰啲電影咧。其實我哋咧好有多時咧都幾殘忍嘅，點解殘忍法咧？就我哋好多時咧都不理嗰啲人嘅死活嘅，即係我哋好多時咧都會企喺咧勝利者嘅一方，就覺得哇點啊！我哋又即係開闢千里土地啊，又打贏啲乜嘢啊？即係我哋好少企喺即係對面嘅，咁啊諗下就係即係嗰種好似英雄嘅史詩啊！即係話我哋去展示我哋去敘述我哋，哇！我哋幾咁威武啊，幾咁威猛啊嘅呢個部分。咁第二個就係我哋前嗰幾集加埋我哋，其實呢個係都係希望我哋叫 mini series 或者一個特別嘅企劃咧，都係希望講下，咦？我哋平時即係譬如阿 Vicky 咁啊，學術人咁平時其實最初又好，或者平時又好，有冇睇啲同你學術研究有關係嘅啲電影，有啲咩感受啊？咁樣 有嘅都會睇下嘅，因為有兩樣嘢啦。第一就係其實我哋好多時睇嗰啲。史料都是文字性的，就算你有器物呢，即是相对都是死的。咁但呢，你如果得透过电影啊电视呢，将嗰样嘢即係我会叫做可视化呢，其实係好丰富我哋想象的。而且其实一个好嘅表征呢，我觉得会就係话大家愿意将啲历史呢拍成电视啊电影呢，咁好明显就是大家对历史有兴趣。咁我哋呢行先仲有饭食㗎嘛。咁另一样呢就係以前我哋細個咧睇嗰啲電視劇啊、電影咧，其實即係你會發覺佢無論咩朝代咧，都係笠嗰個頭套，都係著嗰套衫嘅。 清朝通常都會 清朝有啲唔同啦 嚇， 咁樣。但係咧，即係以前都會睇得好開心嘅。咁但係你隨住依家嗰個科技發達啊，大家嘅審美標準又唔同啊等等，其實你會睇到嗰啲電視電影嗰、那個拍攝嗰個越嚟越講究嘅嚇，即係佢會可能會揾啲專家考證之餘，咁你依家加上啲 CG 啊各種電腦特技，咁所以其實依家會即係我覺得睇嘅時候都幾賞心悦目，而且有時用嚟做教材咧，你會覺得都唔至於偏離得太緊要嘅啊，都有佢嘅好處嘅。 咁啊，頭先阿卓然你提過史詩啊，咁啊即刻我啊諗起做嘢啊，平時咧喺 office 咧嚇，如果有啲同事咧搞啲 project 咧，搞好耐啦，同埋好貴啦，咁通常攞嚟取笑佢就是，哇！你搞咩？你搞史詩式嘅巨著啊嚇，即咁啊，咁即係話咧，通常咧時間。好拖得好長啦，咁即係好似嗰啲史詩啊，譬如一啲作品嚇，咁通常都有一啲文學性咁啊，講緊一個好長嘅歷史嘅時期啦，甚至乎跨越幾個朝代啊咁啊，咁另外就通常就好貴啦嚇，有要付出好高昂嘅金錢先至拍得出啊，或者如果你寫嘅譬如寫嘅文字，如果都叫做史詩式咧，其實都可能作者。都會付出好沉重嘅代價，咁咧我又即刻諗起嚇，當然我哋中意歷史嘅，梗係諗起阿太史公，係咪先？阿司馬遷，咁佢嗰個咁嘅史記，其實我都會視佢為嚇史詩式嘅嚇。咁首先當然啦，佢寫咗十幾年啊嘛，咁啊梗係時間好長啦。咁啊另外就佢嘅付，亦都因為寫呢個史記付出沉重嘅代價啦嚇，大家都知。咁好多人都覺得可能係佢純粹就係因為同李陵。 去講説話，咁所以俾阿武帝就嬲咗佢啦，咁啊咁啊懲罰佢咧。咁其實根據歷史咧，其實又唔係喎。其實佢早期佢曾經開頭寫咗一啲史記裏面嘅內容咧，俾武帝睇到，其實嗰陣時已經好嬲噶啦，已經激嬲咗佢咧。咁佢嗰陣時就講緊即係前朝嘅一啲皇帝嘅功過啊咁咧，咁啊武帝又覺得佢係影射佢，咁所以咧。已經激嬲咗佢啊！咁所以咧，其實佢之後咧，再俾阿武帝佢去行宮刑啦，咁啊付出沉重嘅代價啦，連阿小千千都冇埋啦。咁呢一個都係佢呢個史詩式嘅作品嘅一個表現啦。咁當然啦，仲有一樣嘅就係，我覺得就係史記重要嘅就係文學性，佢唔係一個單純好悶嘅我哋嚇睇歷史資料啊。咁佢寫出嚟嗰啲嘅篇章咧，全部你當佢係文學嚟睇，其實都得嘅啊。咁呢一個我覺得係典範嚟嘅。 喂，咁但係史詩式咧都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咁我哋即係講西洋嘅史詩咧，咁啊大部分嘅作品咧應該都係吟唱嘅。 嗯。 咁但係咧，我哋偉大嘅太史公咧，佢嘅作品咧開始嘅時候咧，諗法咧應該係藏珠名山嘅。藏珠名山就係頭先你講啦，即係只要透露咗少少內容俾統治者知道咧，佢唔知道你想寫嗰、那個。史詩嘅內容，或者你嗰、那個作品嘅內容咧，究竟有冇對佢不利嘅地方？咁對佢不利也者，即係可能你解讀嘅一啲可能過去帝王嘅生平，會令人會譬如講秦始皇咁啊，喺司馬遷時代，咁會講翻秦始皇一啲嘢，會唔會惹到會覺得啊好大喜功係唔好？咁然後攞把尺嚟當阿漢武帝就唔係好高興啦，係咪？咁、我或者可能係有啲咁樣嘅考量喺中間都唔定。咁所以咧，即係西方嘅嗰、那個史詩咧，我相信咧喺佢創作嘅時候咧係有諗過公開性嘅，並且係周圍唱嘅又係唱佢嘅。咁但係中式嘅史詩咧，咁就應該就即係好似頭先阿 Stan 所講咧，咁可能嗰種就未必係完全係公開。咁真係公開可能就係嗰啲風雅眾婦比興嘅詩經嗰啲嘢。 不過我依度要提一下就係、係啊，即係西方史詩，譬如我哋成日講嘅荷馬史詩，好明顯就係有嗰種傳頌啊、吟唱，所以佢亦都會有不同嘅版本啊咁樣。喺甚至劇場嗰度唱出嚟啊，演出嚟。但係咧，我會諗到一樣嘢就係、我哋講司馬遷，確實咧佢係要藏珠名山啊，即係去個外孫先。幫佢故意去宣揚佢嗰個史記嘅內容啦，但係如果我哋而家睇翻現在嘅史記嘅內容咧，你會發現其實好多咧，頭先好似阿 Stan 講嗰個文學性好強咧，你甚至去睇到其實會有一種好似係戲劇性喺入邊啊，所以亦都有啲學者就話，如果你去讀史記嘅內容咧。即係你會覺得好似係一啲話劇嘅劇本咁樣啊，因為有曬啲人嘅走位啊、對話，所以如果配合翻我哋今日嗰個主題咧，其實《史記》嗰度亦都可以睇成咧就係一種劇本式嘅形象。其實你直接將佢咧攞出嚟咧，你就可以排演一套劇啦。 嗱，我哋正話講到即係個史詩嘅問題啦。咁其實另外一面有人就係詩史。嗰樣嘢，詩就係詩歌個詩，史詩同詩史，咁有字幕好用啲啊，咁啊聽啊好困難。咁但係要解釋一樣嘢，其實咧背後其實係同可能喺我哋今集要講嘅同一件事嚟嘅，即係話譬如我哋一啲好現實嘅，即係話譬如你而家拍秦朝嘅歷史啦，我哋拍漢嘅歷史啦，咁好似拍緊一個係一個過去王朝嘅一個畫面咁，但係其實佢都係一個對當代嘅一個再現，即係其實佢處理緊嘅係一個。當代嘅讀者、當代嘅觀眾嘅問題，而正話即係多謝阿 Stan 講嗰樣嘢就係、是，喂你又講秦始皇嘅，我覺得你講緊我，係嘛？即係依個我諗唔止係當權者嘅諗法，而應該係好多人喺閱讀媒體啦、媒介啦時候好常見嘅一個情況。咁第二個可能我之後一陣間會講到，譬如一啲可能好想像嘅，可能好虛構嘅啊，咁啊中古世界啊、神話甚至乎外太空嘅，但其實佢唔係真係講緊個外太空或者個。個純想像，佢都係同可能某啲真實嘅歷史裏面某啲嘅瞬間，或者某啲嘅史歷史嘅史實係有關係。咁所以佢有有趣，即係我哋好似講緊啲好唔關事嘅，但其實可能寫翻到過去某啲發生嘅啲片段，我哋寫緊某啲過去發生嘅片段，可能係同我哋而家依刻嘅當下有啲關係。 呢、這個就係翻到我哋讀歷史成日講到，即係有史學者講過，其實一切嘅歷史都係當代史、我哋重新去理解，其實就係用我哋現在嘅角度去睇嘛。就算講到電影同一個人物， 佢可能不同年代的電影入面出現的形象都是不同，因為因應我們現在的理解呢就會有不同。 我直接問 Stan 啦，喂，嗰、那個你即係話有啲電影你喂上堂播都可以還好，咁你咧都係秦漢啊呢啲時候，你有冇邊啲戲你覺得哇依、這個都還可以啊幾好咁樣咧？兩個都可以講。 即係哦，咁啊咁通常我咧我都有將電影咧擺入去我個中國建築史嗰個課程裏邊嘅。咁我就通常就係去關注即係裏邊嘅場景啊嚇、真唔真實啊？或者那個建築佢裏面表現嗰啲建築同歷史究竟吻唔吻合啦？咁其中嗱，我諗我可能我跳一跳啦，唔講秦漢啦。咁啊，講一套嘅電影啊，就係、是《滿城盡帶黃金甲》。咁呢套我覺得係非常之奇特嘅嚇。咁點解咧？佢其實已經嗱又觸及到另一個啦，已經。講緊歷史，佢呢一套就唔係一個好清楚講嘅歷史。雖然佢一開始打個字幕出嚟就係話，係五代嘅後唐時期。咁、但係咧，裏邊嘅主要嘅譬如晉化嗰家人咧，其實就冇講明係邊一個國家五代十國。其實除後唐之外，仲有十國。咁我就會。就可能會俾人諗想像可能係咪十國裏面其中一國咧？咁唔清楚啦。咁有少少半架空嘅，完全冇提到係邊個皇帝啦，邊個嘅皇朝啦，嚇呢個國啦。咁但係最特別嘅就係佢嗰啲場景喺裏邊，佢明明係五代啊嘛。咁但係咧出現嘅建築咧有幾類嘅，有一最出名或者最明顯嘅就係出現咗紫禁城裏邊嘅太和殿嘅建築嘅形象。咁呢一個嗱。外人睇嚟咁會覺得哇你亂嚟嘅，或者係點解會超改咗個時代咁耐咧？咁但係其實我知道佢其實就係喺橫店嘅片場裏嘅一個叫做明清公園裏面拍。咁但係個重點就係點解會選擇喺一個表現明清建築嘅場景嗰度拍，而唔係揾翻？唐代咧，咁會唔會啊？其實佢有特別嘅意思咧，刻意去借古嚟到諷緊，令佢想像另一啲更加專制嘅王朝咧，可能係會有啲咁樣嘅情況。咁當然啦，佢係永遠唔會講呢啲嘢，咁所以都係一個謎。 哇，好精彩啊！嗱，我唔講咁遠住啦，咁但係我就翻想去諗咧，我哋睇電影咧，其實有時譬如我自己咧，選擇困難症咁有好多個電影，而家有啲電子台可以好多個。咁但係咧，你睇戰爭片咧，通常都係抵嘅，因為原因係因為你一定係大場面。咁如果古裝嘅更加係仲有好多考據啊，仲有好多即係各式各樣可能同我哋而家好超越嘅地方。 不過諗起《滿城盡帶黃金甲》咧，我諗起嘅咧都係周杰倫同阿周潤發打上。周杰倫著到黃金甲咧，好似飄下飄下咧，好唔實正咁啊！下次繼續講。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咁我哋正話講到咧，就啲影視作品啊，佢可能佢注咗好多當代嘅人嘅想像啦，同埋佢哋嘅期望啦，甚至係佢哋嘅仇恨啦。啊，咁咪擺入去佢可能講嘅係古代嘅時代，但實質上咧，可能同現代係會有千絲萬縷嘅啲嘅關係。咁啊，同一時間咧，我哋亦都有對嗰個真實嘅追求啊。咁你純粹係關注當代，你嗰啲嘢好假好流嘅，咁大家睇落去都會覺得即係唔真實啊，或者點？咁而正話上一節咧，阿 Vicky 都講得好重要，就係可能我哋隨住時代唔同咧，以前我能夠接受嘅所謂嘅真實嘅追求咧，係越嚟越深刻嘅。咁依一個咧真係要值得講，因為我哋其實對於即係歷史嘅研究咧，喺好長嘅時候咧，都係帝王將相為主。咁真係要處理到俾啲細節啊，譬如服飾啊，一啲好細嘅器物啊，嗰啲嘅研究咧。好多嘅部分真係要搞掂咧，都係要去到現當代啊，或者係即係近一百年咧，先慢慢能夠把握同埋處理得，説得出一個所以然啦。咁其實你唔好話即係睇翻八十年代好多嘅書啦，或者係討論呢啲相關嘅事，我都覺得比較其實粗疏。即係簡單講，就好多時都未真係可能講到啲細節部分。咁所以其實即係唔好怪早期古裝片可能。即係未必可能好仔細，咁因為依個都係隨住大家嘅研究越嚟越深入，可能先至開展得到。咁啊，所以問阿 Vicky 啊，咁啊正話都有講嘛，教書人都有陣時睇下啲片，咁有邊一套印象又深刻啲，又分享一下。 我好同意你講，即係嗰個變化咧，即係時代嘅變化同我哋對嗰個歷史嘅追求或者理解啊，即係嗰個唔同。 都係講翻我先，我譬如提到即係話我哋細個睇嗰啲電視劇咧啊，咁當時覺得都好好睇嘅，咁但係當然你而家睇翻轉頭，你就覺得好粗疏啦。譬如唔管你係秦漢定係明清咧，你嗰個皇宮咧，可能都係喺借某一個嚇喺、啊、香港嘅話咧，係借某一個古裝街啊，或者某一個寺院咧， 大埔啊， 主題 係啦，某一個係咁樣嚟拍嘅。咁我反而特別想提咧，就係因為你講到仇恨咧啊。電影或即影視作品入面一個仇恨諗到嘅一個好重要的角色就係荊轲啊，咁啊荊轲刺秦。我哋過去通常特別強調荊轲係一個英雄啦，咁但係正如頭先大家都帶出一個主題就係、是、其實近代以嚟即個人，你近來你會對一啲人物、歷史人物一個評價、一個形象有唔同。咁所以過去可能就係秦始皇係十惡不赦嘅，然後荊轲係一個悲劇英雄去對付佢。咁但係你會發現慢慢越嚟越開始一啲劇本咧會顯現出嘅就係譬如舉一個例子，譬如英雄咁樣嚇，英雄英雄入邊即係你會覺得對嗰個秦始皇嘅理解又唔係話十惡不赦喎，即係好似係一啲好難以咧講得清嘅好沉重嘅包袱喺後面， 直頭都幫佢平反係 啦， 套戲 即係佢有佢嘅考慮， 冇錯啊， 係英雄嘅地方 咁，所以即係我哋又唔係再係嗰種咁黑板嘅，好似一種正邪嘅對決。而另外我想講咧就話，我哋過去睇嘅譬如電視劇啊、電視台拍嘅荊轲啊、刺秦咧，咁你會覺得佢依家睇緊比較粗疏啦，佢可能係一個比較狹窄嘅空間入面咧，就係荊轲拎個地圖嚟一捲開， 掏窮悲然 就刺殺啦咁樣，咁喺一個好狹窄嘅空間入面咧，就篤兩劍，篤唔中就死啦咁樣。但係咧，即近年嗰啲電視或者電影作品咧嚇。其實嗰個規模越嚟越大咧，你會發覺再加上有好多譬如話考古，依家即係譬如話依家考古學者喺西安嘅發掘咧，已經揾到好多秦朝即係咸陽城嘅位置，咁啊即係你依家可以重新咧去再現翻或者重構翻咧當時秦嘅宮殿啊，咁所以睇到譬如話我最近喺香港電台電視台咧睇到有個大秦賦嘅電視劇，其中有一集咧啱啱好就係荊轲刺秦，咁你睇到其實佢將成個秦朝嗰個宮殿咧即係再現出嚟啊，有好高嘅台階啊，好長嘅樓梯啊，然後宮殿入邊係幾咁即係嗰個廣闊啊或者華麗啊等等，然後反而嗰個咁嘅空間咧，其實係比較接近再現咗我哋至少喺《史記》入面睇到嘅，即係描述嘅當時嘅嗰個荊轲刺秦嘅情景嘅。 咦？咁你咁講咧，我又諗起另一套英雄啦，頭先都有提過嘅。咁但係英雄咧都係講刺秦王嘅，咁但係咧佢就唔係正式講荊轲嚇，咁啊虛構咗另一個李連杰嘅一個角色啦。咁啊諗起你講嘅你講嘅宮殿咧，咁我記得佢嘅宮殿，我就係都係會攞嚟做教書嘅時候會提嘅，就係佢顯現嗰個宮殿咧，其實係一個好深嚇，好窄得嚟係好深啦。咁仲要加埋佢就營造咗一個劇情，就係話佢要唔知每講一段説話，咁啊荊轲秦王咧就會刺佢，刺李連杰嚇呢個角色，又唔係荊轲嚇。咁可以行前幾一步，咁一路慢慢咁向前行，一路向前行，變成咗一個好長嘅過程，咁營造嗰個咁嘅刺殺佢嘅一個嘅步驟啦，咁樣啦。咁但係咧喺我嘅角度咧，即係中國建築史嘅角度咧，其實正常咧嘅宮殿咧，中式嘅宮殿咧，其實係闊啦，同埋係淺嘅，就正常就冇出現過一啲咁樣咁深，好似一啲西式嘅教堂咧，我通常用呢個嚟做例子啦。西式教堂嘅好窄好深嘅，一路向前行嘅，好長嘅。咁中國其實係冇出現過。咁其實我又再研究多啲，咁又係關咩咧？場景嘅事啊。咁啊，原來又係喺橫店嘅其中一個宮殿，咁其實我亦都知道嗰個宮殿其實係一個有兩個嘅 block 啦，然後中間再加一個平頂嘅玻璃天窗，咁其實係一個現代建築嚟嘅上面，咁但係咧就好適合咧去營造嗰個慢慢一步一步咁樣刺秦嗰個咁嘅故事。 拉長就你講嘅史詩式啊嘛，要拉得長先夠史詩。 我俾阿嘉齊講先，我依個有啲嘢要回應。嗱，點解呢個咧真係一個叫永恆嘅困境嚟？點解咧？因為 Vicky 正話講嗰個問題就係咧，佢欣賞佢可能要複製翻《史記》裏邊嗰個敘述。《史記》個敘述裏邊有幾幕噶嘛？有話。行前啲，我要睇清楚，你可以俾你再行前啲。 然後仲有一幕就係話佢要去刺殺，然後掉刀 要追逐， 追逐 喺宮殿入邊追逐。 咁你一個咁嘅場景嘅話，你有闊有一個闊嘅場景咧，先至有機會跑得走嘅。咁如果一個好窄嘅房咧，照計景柯就變成一個大家會批評好渣嘅人，因為你有冇搞錯啊？你咁近，你都為天下都唔可以 又掟唔中喎。 係咯，即係我哋成日細個都講，你有冇搞錯呢個？咁但係咧，呢個拍法裏邊咧，我哋就會覺得，咦，有一個闊嘅場景嘅時候，呢樣嘢變得好啦。咁但係咧，建築嘅專家就會出聲啦，冇理由係咁。即、就、係、是、一個中心嘅一個場景，應該係一個橫嘅一個畫面。咁所以依一個可能咧就係即係影視裏邊即係面對嗰個困難。 唔係佢橫點啊，應該橫啊，係咪？喂，但係嗱，頭先即係講就咁講啦，橫點個場景其實好多已經預製咗㗎啦，或者係可能係相信有一定嘅考證嘅，佢哋可能係即係複製某啲嘅宮殿嘅原型咁樣。咁即係所以咧個喺CG 時代可能真係橫行之前咧。咁要去拍攝一啲古裝片都好受到嗰個場景嘅限制，咁就係你個片場裏面就係嗰座宮殿，你就係唯有用嗰座宮殿。咁有少少可能漢朝同唐朝有唔同嘅，咁但係冇辦法啦，因為得嗰座嘢可以 book 到啊，或者要做到。咁呢個即係其中一個考慮，我相信就係現代嘅一啲硬件嘅個限制。咁但係咧我其實長期咧都喺度諗緊一個問題，就係我哋點解對古裝嘅要求咧，要求到一個地步係要佢復原到佢同一時代嗰個情況，即係我哋睇戲啫嘛，我哋係娛樂為主嘅。咁但係點解我哋要喺當中係即係直情係嗰種沉浸式，你要去想像自己喺嗰個空間裏邊係完全好似真實一樣嘅。咁我哋呢個要求係點樣咧？咁我大概逐漸都可能有啲眉目啊，尤其是聽過大家去講。咁首先就係你一個真正好復到原嘅歷史場景咧，同埋佢可能啲衫啊、佢啲武器啊等等咧，就是、令你呢件事變得係好認真，就唔係借古去奉今。咁或者你借古奉今得嚟冇咁大力度啦。咁因為就俾你去翻一個歷史嘅真實性當中。咁另外就係即係我哋都可能係超越咗一啲我哋以前對於 drama。咁嗱，我哋可能喺中國嘅場景就好多戲曲嗰個狀態啦。咁戲曲佢嚟去都個幾度生嘅，嗰啲規格唔可能係即係古代嗰啲規格嚟嘅，可能係布嚟嘅，只不過係有啲 pattern 喺上面。咁呢啲咁嘅要求咧，可能就係我哋而家去睇古裝嘅一個新嘅趨勢。我哋唔係好似以前咁睇個 drama 睇個話劇啊，咁就算，因為你話劇你唔會覺得佢要完全去復原到嗰個歷史嘅現實噶嘛。咁我哋有間好似而家我哋拍攝緊呢個 studio， 即係咁大嘅地方已經好好啦，係嘛？咁喺當中呢個場面裏面咪似下秦王咯， 好過我細個睇嗰啲電視劇好多㗎啦，已經 嚇。咁嗱，即係呢個係即係我相信係我哋可能喺睇劇集啦，或者係睇古裝嘅時候咧，有一個新嘅要求，新嘅層次。咁但係呢個新嘅層次可能背後牽涉到咧，我哋唔係要去睇歷史嘅真實咁簡單，而係我哋可能喺個嗰個歷史嘅場景裏邊咧，可以去有自己得到嘅體驗。咁同埋咧，可能得到嘅結論，你就係要有經柯次秦王咁樣嘅巨大宮殿，你先可以理解到呢件事其實唔係咁簡單。 我想講話呢度其實就係一種所謂即視感喺入邊，即係你會好似阿嘉齊講話沉浸式，你就直情喺入邊。我覺得我係睇住嗰件事發生，嗰、那個其實喺觀眾嗰個娛樂嘅角度嚟講係大咗好多嘅。 得啦，你哋啊，我道歉啊，我知道我係走火入魔嘅， 冇啊， 我而家睇嗰啲場景、嗰啲建築嘅， 唔係啊， 咁咧我係欣賞嘅張藝謀嘅電影，咁但係我又另外嗱，我又回應你啊，即係我又唔係真係咁執著於嗰啲真歷史嘅建築嘅真實啊嗰啲咁啊，咁有另一套咧就係、是、徐克拍嘅。狄仁杰咁啊，應該係佢拍有好多套狄仁杰啦。咁第一集咧，即係通天帝國啊，有劉德華，有劉嘉玲嗰一集咧。咁呢一套咧， 真係天馬行空到真係去到極致啊！即係佢係諗咗一個話有一個叫通天塔，係好似有而家嘅幾十層高嘅樓， 巴別塔啲 friend 咁樣嘅 scale 嘅建築，咁啊講佢有啲咩秘密啊，跟住最尾又冧咗啊呢啲啊，咁但係咧。呢、這個梗係歷史上梗係冇啦。喂，咁但係咧，我欣賞佢嘅地方係咩咧？呢一樣嘢，佢成個古仔講呢樣嘢，首先就好 juicy 啦嚇，好視覺上又好好正啦。喂，咁但係其實你佢，我係覺得佢係有一啲根據，而家根據佢係扭咗個歷史上面出現嘅，因為武則天嘅時代喺洛陽真係喺個明堂啦，同埋天堂。咁天堂正正就係一個好高嘅塔式嘅建築物，亦都曾經出現過係有大火啦嚇。咁燒咗之後咧，正史又冇好實際咁記載究竟原因係咩，有啲神秘性。咁又有啲似呢個嘅戲裏邊嘅一啲情節。咁我覺得呢一個唔係切合歷史，但係嗰個想像係有歷史根據，轉化咗一個好有趣嘅故仔。 我認識徐克偉合作。多年嘅編劇，邊位就唔講都唔講得啦。其中有一個咧，即係講即係個電影拍攝嘅人咧，即係其實佢會諗就係、是、話，我有樣嘢未拍過，即係佢我記住係我作㗎。佢又講，佢話出嚟除咗做啦，喂，我啲嘢未拍過，拍下得唔得？譬如我要拍喺水裏邊騎馬得唔得？我就要拍水騎馬，咁所以出嚟俾人鬧水上騎馬好困難。但係其實咧係一個導演嘗試將冇拍過嘅嘢拍出嚟嘅一個努力嚟。下一節繼續講。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咁啊，正話講到咧，即係徐克嘅編劇同我講啊，咁啊吹水傾偈啊，你當我作㗎啦。咁佢話咧，即係其實佢電影導演諗法裏面咧，即係其實佢講法就係、是、有陣時一套好啲，一套又冇咁好；一套買咗啲，有陣時一套冇咁好。咁冇買咗啦。咁但係其實咧，佢即係希望其實試好多唔同嘅東西。咁啊，正話講到即係狄仁傑啊嘛，咁啊通天帝國，咁就之後嗰集咧就有我就講嗰個場景就係水中騎馬。咁其實你諗下，即係所以嗰、那個。影視嘅製作人嗰個心態嘅諗法，同我哋無論係建築專家啊、做歷史嘅人嘅諗法係有啲唔同，即係佢諗就係、是，咦，我依樣未喺視覺上呈現過俾任何人睇過，亦都冇辦法被製作過出嚟，而咁我不如我試下咯咁樣，咁喺嗰一刻咧，佢就無視所有任何咩歷史真實啊，嗰啲咁唔重要，佢諗嘅就係一個奇觀啊，即係佢嘗試俾一啲大家未睇過嘅嘢，咁我有個古代嘅想像空間，咁我咪去做咯咁。咁第二個就係、是、譬如拍攝。點解正話可能我哋唔係要講話咩唔重視建築實物，亦都唔係唔重視嗰啲服裝問題。咁但係佢如果係電影鏡頭限制，就係、是、佢始終係一個有邊界嘅一個布幕，所以其實佢唔可能咁有一個咁闊嘅無限延伸，除非係一個180度或者再以上，因為我哋嘅視點大約接近180度，但我哋冇一個180度嘅屏幕，咁所以更加多嘢喺中心度。係能夠展示，即係佢可以通過焦距去變化。咁所以通常我哋會處理中心嘅中心就唔係中間嘅中，係即係中嘅嗰個中，中心嗰個場景嘅變化，更容易處理一個多層次嘅所謂場面調度嘅一個問題。咁橫咧反而係一個拍攝嘅一個實際嘅限制。咁所以延伸落去嗰個場景亦都係會處理嗰個中心問題，就唔會處理嗰個橫嘅問題。咁呢個可能係。影視作局嚇，咁但係即係我跳少少就係講，譬如其他媒介，譬如遊戲嚇，咁譬如而家越嚟越多嘅改編古代嘅遊戲，咁亦都有一啲喺博物館裏邊有啲嘅所謂嘅 VR 或者全景嘅影像，講翻古代建築物，其實佢哋兩邊係同一條路嚟嘅，即係所謂嘅歷史嘅模擬，就係我哋可以有錢啊嘛，我哋而家嘛，即係富強起嚟啦，咁我哋係咪可以拍得更加仔細地處理我哋古代嘅一啲嘅場景嘅問題，可以不惜工本咁做？呢個都係一個我覺得都唔係壞事，其實都係好啊。咁大家又有 想睇啲戰爭古仔啊嘛， 係啦，咁就想問阿譚教授，其實嗰個場景係點啊？咁你又可以參與一下。 有時收到呢啲咁嘅提問都幾驚。 不過係啊，我覺得咧，即係呢個光影或者聲影嘅空間，其實正正就係俾我哋個好大嘅，即係天馬行空嘅空間。你可以去有好多大膽嘅嘗試。但其實都唔係淨係現代人係咁嘅。頭先阿 Stan 提到即係狄仁傑嗰套戲，咁有好多即係好似天馬行空或者好奇幻嘅嘢。咁我就諗到，其實喺古人 嘅世界入邊，對呢一啲譬如狄仁傑呢一啲嘅故事，其實已經有好多奇幻元素啦。譬如我哋都會知道一啲民間嘅小説狄公案啊咁。咁順帶一提，即係依種狄公案呢一種，即係話以狄仁傑為中心去查案，然後有好多即係又會牽涉到好多甚至有奇幻元素嘅故事咧，其實外國人都會覺得好吸引嘅。即係二十世紀嘅時候，有一位荷蘭嘅外交官。啊，個漢名叫高羅佩，其實佢咧即係有做學術研究啦，有一個外交官，但係佢寫咗好，即係基於呢啲狄公案寫咗好多嘅細細本嘅小説啊，叫Judge D 咁啊，就即係喺外國都曾經風行一時嘅。咁你除咗狄公案，當然仲有我哋應該大家都好熟知㗎啦，包公嘅案啦，咁啊亦都將即係包青天神化咗，以至於可以夜審烏盤啊。 唔係，我覺得咁樣啊。咁啊，頭先你提到阿 Venkulik 咧，佢得意嘅地方就係佢寫過另一本名著，係人都識㗎，就係、是《中國古代房內考》嘛。係咁你可以即係從佢咁多博物學嘅角度，咁多即係喺唔同東方語言嘅理解，因為佢外交官佢仲即係可以喺印度啊，喺藏文啊嗰啲嘢，全部都好掌握。咁係一個咁博學嘅人咧，去作嘅一本小説就係去講狄仁傑嘅故事。咁所以即係當然好睇，我當年我都係書迷之一咁嗱，但係即係我想講咧，有幾樣嘢我覺得比較特別嘅。頭先我哋講通天帝國啊，講可能好多關於楊家將嘅嗰啲故事嘅理解咧，就係我哋而家喺現代嘅拍攝啊，去寫故仔咧係好清潔啊。清潔就係將嗰啲叫做奇幻嘅成分咧，盡量去減少。咁減少嘅意思係咩咧？唔係冇奇幻嘅場景，但係奇幻嘅嘢有解釋嘅。咁啊，即係譬如係可能有迷煙，集體催眠咁樣嚟到去，即係得到一啲可能好巨型嘅神像啊嗰啲咁嘅影像。咁但係就唔會直接去理解，咁會唔會天神喺度介入啊？或者點解唔可以有啲比較奇怪？點解唔可以有妖喺度啫？ 超自然嘅能力， 即係呢個一定要好清楚、好乾淨咁樣去做一個科學性嘅解釋嘅。咁已經同我哋中國傳統戲曲啦，或者係可能係小説啦，小説其實唔介意有任何嘅可能神鬼嘅介入噶嘛。譬如講包公咁樣，包公成日都發啲夢噶啦，我哋發唔到嗰啲夢，佢發到，發完落夢就知道嗰個案件嘅真相噶啦嘛。咁嗱，呢啲咁嘅情景咧，我覺得都係值得我哋去深思嘅。我哋要求嗰個歷史嘅真實性係一回事，咁但係我哋即係喺現代，我覺得係好多我哋對科學嘅迷戀。對科學嘅迷戀到一個地步，任何嘢都要有好理性嘅解釋地去將個戰爭。 除了歷史真實，最有物理嘅真實。 啊，係啊！咁呢啲咁齊全嘅真實性，我哋即係我覺得係好奇怪啊！我喺 entertainment 裏邊，我喺娛樂裏邊，我要求咁嘅嘢係點樣搞到自己可能越睇越無趣？ 如果物理嘅真實性又真係，我又諗起呢個武打片啦。咁即係如果你我哋細個睇嗰啲咧，係完全違反。玩曬物理真實， 一隻腳同一隻腳可以互相搭上天空， 或者佢係打環咁樣飛噶嘛？啲人係咁，但係咧近年你如果睇到，譬如好似卧虎藏龍咁，喂佢嗰啲跳躍又真係合理啲嘅喎，即係相對嚟講嗰個物理嘅真實性，咁又會覺得係我又覺得係舒服啲嘅，即係你悦目。得嚟，你接近多啲物理真實性係好啲嘅。咁我再引申啦嚇，講到歷史嘅真假啦，同故事啦、奇幻呢啲，我又諗起楊家將嘅故事喎。 邊個楊家將咧？ 楊家將首先係一個系統嚟嘅，基本上係一個歷史嘅事件啦。但係又引申咗喺之後，應該喺明朝係有出現過有啲演義嘅小説啦，楊家將嘅演義啦。咁這個其實就令我想起這個楊家將的歷史和演義，再加上之後有很多的電視劇啦，再加上近年又有電影啦，是我去看所有這些對照呢，他們之間的關係和差異呢是很有趣的，中間是有很多差異的。咁首先其實一開始歷史嘅正史嘅記載同埋去到明代嗰個演義之間已經有好大嘅差距啦，係咪先？咁演義特別係 可能講演義一般觀眾未必係咁明白。咁我又引用翻呢個電視劇嚇，汪亞姐嚇同埋呢一個夏雨，就係、是、一個就楊宗保，就係呢個楊六郎個仔係啊。咁佢老婆就係、是、汪亞姐就係、是、穆桂英啦嚇。咁、佢就生咗個仔就楊文廣咁啊。咁首先呢個奇幻嘅古仔嚟嘅，點解奇幻呢？明明當時嗱。楊文廣是馮寶寶啦 ，Bobo 姐啦，咁明明啊，汪亞姐同埋呢一個夏雨，只係大過馮寶寶真實年紀，應該大幾年啫，但係做咗佢阿爸阿媽喎。咁呢個我已經細個已經覺得好奇幻啦。咁另外咧，其實更加奇幻嘅係，其實喺歷史上面，穆桂英同埋楊宗保係。唔存在嘅，起碼我諗大部分人咧正史記載係冇存在，係演義裏面作出嚟嘅。咁但係咧，楊文廣咧又存在嘅噃，但喺歷史上面記載其實係楊六郎嘅仔嚟嘅。咁中間咧即係話咧，但係喺電視劇裏面啦，同埋演義裏面就變咗佢個孫。咁就中間插咗兩個人落去，就係、是、夏雨同埋汪亞姐。咁但係插佢兩個落去。又合理嘅，因為佢兩個嘅故仔又即首先佢唔使跟咁多嘅正史啦，咁佢兩個之間又有譬如穆桂英又曾經山琴過啊，楊宗保啊，咁呢啲都係 juicy 嘅故仔，咁所以將歷史變成故仔之間，其實都要加插一啲好引人入勝嘅場面，咁咪冇可能完全跟足。 同埋都好似幾奇，我記得都幾奇幻喎，有啲咩上天庭啊嗰啲。 那個就另一套啦，就係呢一個 電視劇嘅楊家將啦。 電視劇就好似係趕住台慶咁樣啦，就五虎將嗰套就犀利，嗰套就加咗一啲天神啦嚇、八仙啊呢啲咁樣嘅情節，就係話趙匡胤嚇，佢就向玉帝投訴，就話俾趙匡義就殺咗，跟住玉帝就為咗就懲罰呢一個趙匡義嘅子孫嘅宋國咧，咁就去幫呢個遼國去侵入宋國咁樣，加入咗呢啲咁嘅奇幻嘅元素喺裏邊，咁所以就喺嗰陣時，即係我覺得楊家將呢個咁嘅故仔係有好多呢啲咁有趣嘅引申顯身嚇。 唔係咁啊！天神介入唔係正正常常咯。我哋喺傳統中國對於好多事件嘅理解都係咁。咁所以即係我即係個矛盾嘅地方係咩呢？如果我哋按照文本嘅流傳，或者係可能係故事嘅嗰個寫作嘅時空咧，咁有一啲咁嘅奇幻啊，或者係不合我哋物理現象嘅元素咧，係正常嘅。我哋即係應該要去用現代嘅我哋嘅科學知識啦，嚟到去洗乾淨。嗰啲劇本啦，抑或係可能係要照顧到原初嗰個可能創作嘅意念、當時嘅文化，咁嚟到去理解嗰啲咁嘅故事咧，或者係可能去創作一啲情節咧，即係我相信都係即係一個我哋可以去好持續討論嘅課題。 係啊，嗱，先話你提到有一個就係《卧虎藏龍》啊，即係李安拍嘅《卧虎藏龍》。咁其中可能最出名嘅一幕就係所謂竹林大戰啦。竹林大戰我哋之前唔係講胡錦泉嘅，啊講胡錦泉嘅時候咧，其實胡錦泉其中一出好重要嘅就係俠侶咧，都有一個所謂嘅竹林大戰。咁普遍如果做電影或者閱讀電影嘅人都會知咧，其實李安嘅竹林大戰應該係向住胡錦泉嘅俠侶裏邊嘅竹林大戰去致敬。咁而大家普遍去講胡錦泉俠侶嘅竹林大戰嘅出色嘅地方咧，就係佢嗰個一連串嘅快速剪接，去拍攝過喺空中飄逸嘅一個感覺。咁但係依個《卧虎藏龍》嘅時候咧，就冇需要再咁剪啦。原因係咩咧？就係因為非常純熟嘅威亞技術咧，已經能夠令到佢咧就喺空中咧就飄躍線。咁所以咧， 企喺嗰啲竹嘅端嗰度。 係啦，嗱，但係我哋都能夠依、這個就好有趣。點解咧？因為咧佢好明顯咧就唔係符合我哋所謂嘅物理嘅現實，而佢符合嘅另外一套嘅現實咧，係我哋好能夠接受嘅，就係咩咧？就係一個奇幻嘅想像嘅武俠世界嘅現實。喺只要進入武俠世界嘅時候咧，我哋就能夠接受嗰啲人咧係能夠企喺啲竹上邊係 OK。咁但係喺胡金泉嘅時代咧，佢拍攝咧就冇嗰個冇咁強武俠現實嘅，佢就所以佢要接受一個腳踏實地，佢要快速剪接，佢人係跳上跳落，而去到李安嘅時代咧，可能就可以飛上飛落，咁可能都係受動漫影響都唔定。下一節再講。 各位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咁啊，正話講咗話啲帝王將相嗰啲乜嘢啦。咁其實我哋今日想講嘅咧，仲有一啲可能同奇幻啊、一啲想像力十足嘅文學或者電影或者影視作品。點解？因為嗰啲好十足嘅想像力嘅作品咧，好多時都係建基於可能我哋真實經歷過啲歷史嘅故事，然後將佢改編而成。 喂，但係我哋其實講咗好多咧，都係同戰爭啦相關嘅一啲電影啊、一啲影視嘅作品。咁戰爭嘅場面，我哋就會覺得抵睇啊嘛。咁因為用咗好多嘅人力物力去拍攝，咁甚至乎我聽聞咧有啲我哋睇到好大場面嘅一啲製作咧，佢哋係唔同嘅國家，甚至乎佢哋嘅軍隊咧係加入去幫助拍攝嘅。咁有軍人嘅參與，咁自然戰爭嘅場面係拍得真實性強好多啦。嗱，咁呢啲咁嘅戰爭嘅場面，可能即係形成嘅嗰啲歷史劇咧，即係固然係一個我覺得好重要嘅我哋現代電影或者戲劇裏面嘅一個文種啊。咁但係呢咁嘅文類咧，刺激到咧我哋可能係有好多類似嘅但係抽離咗歷史時空，咁但係又將嗰啲戰爭嘅元素咧擺喺嗰啲場面裏面嘅奇幻作品。咁近年我諗比較即係我哋可以好理解嘅、好認識嘅《魔戒》啦、《權力遊戲》啊等等啦，呢啲都係即係非常之好睇嘅一啲同戰爭非常之相關嘅一啲電影嚟。咁但係我想或者電視劇啦，但係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我哋睇呢啲咁嘅戲咧，我哋係睇個故事情節嘅推展啦，咁我哋直指好似就係睇一個名著佢裏面嘅一啲內容，定係睇佢哋打鬥嘅場面。咁打鬥嘅場面咧，我見到一個趨勢好有趣嘅，就係越嚟越多血漿，同埋啲人甩頭啊、斷手啊、爆身啊咁樣咧，越嚟越多。咁呢個趨向可能係我哋真係好中意睇見血啊，或者係可能真係好中意睇到戰爭嗰個真實。咁大家有咩經驗咧？ 喂，一講爆頭、爆漿呢啲咧，真係我係專家。我睇嗰啲戲咧，都有好多呢嘢。我唔止，我仲係有一個非常之深刻嘅體會嘅。其實我哋講緊你講緊嗰啲爆頭啊、爆漿嗰啲咧，其實係好多時係喺一啲魔幻式嘅戲嘅劇裏邊咧，或者電影裏邊係特別多嘅。比起一般跟從住即係正式歷史啊嗰啲咧，都會有殘忍嘅啦。咁但係咧，這個係牽涉我哋人對於殘忍呢樣嘢嗰個接受程度。咁點解魔幻式嘅故事係特別容易出現呢一種甩頭甩骨嘅打鬥，而又接受到嘅咧，一般嘅觀眾而唔會覺得好殘忍，殘忍到唔想睇嚇有反感咧？好重要嘅就係呢啲全部都係講，因為魔幻咁，即係講緊嗰啲戰爭咧，除咗人同人之間嘅戰爭咧，係牽涉一啲唔係人嘅戰爭。 啲妖怪啊， 係啦，妖怪只要咧嗰啲故事係製造咗一啲嘅角色，佢哋唔係人類嚟嘅。咁咧，其實咧，你睇佢無論點樣用最殘忍嘅方式將佢分屍，點樣斬殺，點樣甩頭甩骨咧，我哋作為人類咧，其實係會接受到多啲嘅。你唔會覺得打斬咗個半獸人嗰、那個頭出嚟好殘忍，你又唔會覺得呢個權力的遊戲裏面你一刀將嗰個咁嘅嗰啲八鬼嗰啲喪屍將佢成個人分開兩截，你又會覺得喂好似合理，同埋你甚至乎你覺得 打得 要係咁樣先至得嘅。咁但係你諗下啦，如果將嗰啲咁嘅喪屍啊，嗰啲咁嘅半獸人全部變成人類，另一個國家嘅人類，無論我諗正常人都會覺得有嗱有，當然啦，有啲人係好連呢啲都覺得好正嘅。咁但係我自己係我唔係好接受到嘅。如果你話嗰個角色係人類，咁所以呢一個其實就係好多時呢啲咁嘅魔幻古仔咧，其實我尤其是將佢變成咗電影影視作品之後咧，就係滿足你個官能刺激。 越殘忍之餘，你又會接受到，因為那些不是人類來的，即是製造一些非人化 的角色，就會出現這些情況。那你講埋呢個咁嘅，即係講開呢個魔界同埋呢個權力遊戲啦。咁另外嘅特色之處嘅呢啲咩魔幻咧，又會同歷史之間係好似有啲曖昧嘅關係。佢哋好特別嘅，佢哋唔係真係去講緊一個特定嘅歷史。咁但係咧，佢哋又會自己營造，各自都會營造一啲自己嘅世界出嚟嘅。咁啲世界譬如權力的遊戲咁啊叫Westeros 咁樣，咁佢再根據住呢一個咁嘅唔存在嘅喺歷史上面，同埋喺歷史上唔存在嘅國家，同埋佢嘅周圍之間嘅關係，同埋呢個 Westeros 裏面又再分裂，講到成個系統好似一個好正式嘅一個歷史嘅敘述。咁而嗰啲人又大部分都係 refer 緊裝束，就係中世紀啊，建築嗰啲都係中世紀啊，甚至乎會再引申到去到譬如有啲似西班牙啊，有啲又去到北非啊、中東啊嗰啲咁嘅 style， 係暗示緊一啲真係歷史上面嘅英國同埋周圍之間嘅國家嘅權力關係，有啲咁樣嘅情況。 我估計呢啲咧 ，Vicky 都係好喜歡睇嘅嘢。 我覺得阿 Stan 頭先點出咗個好重要嘅一個點、就是，就係即係我哋喺嗰啲影視作品入邊，將嗰啲一啲所謂我哋塑造出嚟嘅他者啊，就係、是、打妖怪，或者好似打機咁樣，我哋打妖怪殺喪屍，即係譬如你打喪屍，槍係爆頭嘅。大家覺得好過癮就係應該係咁，如果你換成一個人類咧，咁大家就覺得嗰個好有問題啦。你咁樣去拍，咁所以係嘅，即係喺電影入面我哋係將嗰啲他者咧去轉換成一種即係非人類嘅存在。咁但係咧又正如阿 Stan 提到，即係嗰個同歷史現實之間有啲曖昧咧，就係、是、我哋會睇到，譬如用一個呢個魔界 Lord of the Rings 嗰個嘅做例子咧，入面係打啲半獸人，咁但係咧你會睇個用嘅戰陣嘅方式啊。作戰的方式啊，攻城的策略啊，以及動用的武器咧，其實同現實歷史上嗰個分別是不大的、即兵種都一樣嘅，都是騎兵啊，有步兵啊，有投石的兵啊等等，只不過可能嗰個係換成了一隻不是人，係一隻妖咁樣。 係啊，我哋話即係其實兩套裏面都有點解話佢哋都唔係純粹係即係亂咁作啦，唔係只係奇幻咁簡單，佢哋有好多真實嘅歷史嘅部分喺裏面。咁譬如魔界嘅原著托爾金，佢寫佢本身就係一位即係英語嘅即係大學嘅教授，同埋佢有參與過一戰，即係其實佢係實質上有實際參與戰爭。咁喺裏面都有寫到好多嘅戰場嘅場面咧，都幾明顯同現實有關係。嗱，譬如舉例，可能其中最出名嘅一幕就係重騎兵春風啦，即係落漢城圍城圍城嗰幕。咁啊，重騎兵春風好大嘅機會，佢影射嘅應該係第二次維納戰役。即係大約我哋話奧圖曼帝國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十七世紀末中球嘅一次1686咁上下，我唔記得準確邊十年。咁佢嗰次維納戰役就圍城啊嘛，咁然後咧就波蘭重騎兵就參戰啊嘛，波蘭話等我嚟 羽毛騎兵 啊，係啊，就繞住重騎兵嘅衝鋒，但係當時波蘭已經有槍啦嘛，當時奧圖曼已經用火炮用槍，但係波蘭嘅軍隊即係。歐洲的騎兵面對火炮攻擊已經超過100年嗰陣時，咁佢好善於咁用斜波衝鋒向下，用重騎兵嘅方法，根本上喺一個盲點衝埋去咧，奧圖曼軍隊根本就冇辦法去搬啊轉移去就有效嘅齊射，咁所以咧就直接打散咗嗰次嘅圍城。咁其實就同魔界嘅拍法係好接近嘅，即係就係一個盲點。衝落去就打你背後，等你唔知道，然後就夾擊失敗，圍城就終結。咁所以呢啲嘅場面咧都幾明顯有真實性。咁譬如權力的遊戲裏面當然實景，譬如喺沙漠嗰啲應該喺摩洛哥拍嘅，即係卡薩布蘭卡附近嗰啲嘅地方，應該又仲有圍即係現嗰啲場景仲留喺度，仲可以參觀嘅。咁但係嗰個地圖咧，如果你有睇權力的遊戲嗰個地圖咧，幾明顯係一個英國嘅七王時期嘅地圖嚟嘅。咁、而亦都有影射到，譬如傾城，即係君臨嗰個城咧，就應該係當時嘅人咧，應該係法國嘅諾曼征服嘅嗰啲法國人，因為 不過佢就話嗰班人係識騎龍啊，但其實係法國人嚟嘅。咁就有影射到嗰一段即係十一世紀嘅英國時期嘅一啲嘅面貌。咁亦都有啲幾明顯嘅北方嘅人物咧，就應該影射一啲所謂北方嘅蠻族啊，喺冰原嘅地方。咁所以亦都有講到雍吉魯、薩克遜即係英國嘅當事人點樣聯合起嚟抵抗即係北方蠻族入侵。咁所以呢啲嘅畫面，我諗對於好多歐陸嘅或者歐洲背景人嚟講，佢應該有幾強嘅現實嘅展示喺裏邊。 你講到呢啲咁嘅背景啦，或者係可能係我哋見到嗰啲奇幻作品，佢背後嗰個現實嘅影射或者係參照啦，咁我就覺得有一個比較大嘅考慮喺中間，即係究竟我哋喺文學創作，譬如一個奇幻嘅時空，我哋係要完全抽空曬歷史嘅時空嚟到去進行創作啊，抑或係我哋係要參照呢啲咁嘅歷史嘅時空嚟到去做？嗱，那個問題係咩呢？我哋即係做作品咧，我自己嘅創造力就未必好強啊。咁如果係有一定嘅歷史嘅框架嚟到去做一個參考，咁容易好多喎。咁但係咧，你寫得太多歷史嘅框架喺裏邊，你變咗演義嘅咯喎。咁中間嗰個矛盾或者係中間嗰個平衡點應該點樣企咧？咁有時就係完全架空曬嘅創作，當然係更加偉大咯。如果佢仍然可以好吸引你，咁但係譬如如果我哋講到《權力遊戲》咁樣，佢如果係參考咗好多歐洲國家既有嘅文化，可能政治嘅情況啊，甚至乎一啲人設咧。咁嗰、那個現實嗰個感覺就好強喎。咁現實感覺如果係比較強嘅話，我哋抱住對現實個或者對歷史嘅理解嚟到去睇有關嘅作品，咁就變咗唔係奇幻。我哋喺當中可能係睇緊我哋想睇，但係比較血腥暴力或者係解釋得好明白版本嘅一種歷史。咁係究竟點樣睇 咧？我就分享咗一個我中意嘅故仔，就係完全係科幻到不得了，就係、是、基地 Foundation 系列。咁最近即係我當然睇小説嘅阿西莫夫嘅，我細個好細個就睇。咁最出名嘅反而唔係基地系列，可能係機械人系列。咁大家聽過嘅咩智能半邊啊，嗰啲就係佢原著就係佢。咁但係喺小説迷嚟講咧，應該就基地系列就重要個機械系列。咁我哋話基地系列咧，其中一個好得意嘅就係佢話咧，佢嗰個主角咧就創造咗一個叫心理史學嘅一個觀念。佢就話咧，可以通過咧心理學嘅理解咧，用數學嘅算式計算咧，計算到人類集體嘅走向係向住乜方向走。咁然後佢就話咧，嗰當時咧，佢身處喺一個帝國嘅時代，而帝國嘅時代咧，用複製技術咧，所有嘅傾咧都係第一代嘅傾嘅複製，不斷咁樣管治落去。咁咧，心理史學佢就話咧，依一種嘅帝國嘅萬世一系咧，係終會毀滅。咁所以咧，佢就創造咗另一個基地咧，就同佢做平衡，再改變嗰個世界嘅時代。咁所以我話依個嘅本身就好似好超越現實啦！我相信阿西莫夫佢書寫嘅咧，其實係一個真真實實嘅當代嘅世界，我哋面對一個處境。咁所以喺依一點上面咧，我覺得純粹科幻嘅嘢，反而先係最真實的。